Woo! 三件大事，我们大爷件件应从。赶快准备准备上轿吧。 小不得了， 快点，我去发轿去了啊。 Thank you. 用了他几杯酒。名叫阎罗王。 道不装，虽轻素不见人体。再一宿，遮不住满面红晕。秀才山，若他说我是那旧尊。相公相交代可就是此人，我有心上前去把他来问。 请坐， 请坐。 请问萧师傅，闲闲何处，发命怎成？ 我乃本城的人士，念恩姓陈，草字苗善。 妹妹的好口才呀。妹妹，你看尊师取师，你一人在院内多受苦气，有心叫妹妹随我到双竹巷内游走游走，散散心，你意如何？ 自从师父去世，妹妹从来没在大街行走过，只怕官职不扬。 不妨你坐在轿里，我将轿帘放下，妹妹望见外人，外人望不见你，也就是了。 是， 哎，你随我去吧。 待我将那门锁令好， 我与你吩咐。 小郎， 吩咐掐轿。 是， 小轿子好。 双竹巷内， 我好比一只鸟，坠落他笼。 拿的话来，你在桃花庵中一早而晚遇见你那知心朋友，执意让你，难道说一杯两盏你都不用吗？ 纵然遇见我那师姐师妹，让这只肯独这一杯，少这半盏呐！哎呀，我不会用酒，我不会用酒。 照你这样说吧，还是会用酒嘛？丫鬟，吃茶看酒来。 我不会用酒啊， 坐下吧。 啊。 在桃花庵中一遭而完，对等念父，那你可想？ 想什么？哎，大师，你问他会想永久吗？ 是啊，妹妹，你还想永久吗？ 永不了。 我讲出口来，你千万可不能烦恼啊！ 妹妹不恼就是，姐姐你讲吧。 你在桃花庵中一遭而完，对等念父，那你你可相交？俺这再许的男儿不相交啊，妹妹。 把我诓到嫩夫，痛住丫鬟这样耍笑于我，只想什么话？ 妹妹，你不要烦恼，我是与你说着完的呀。 这就是你待客的道理吗？你说你不恼，你怎么恼了？ 恼了好嘛，啥时间我叫他大闹大闹，吃了酒宴。 是。 妹妹，我与你说着完的，你当真就恼了吗？ 我恼的什么？ 哎，妹妹呀。 Ha ha ha! 我是处 you 问之好， 我问之好。 Thank you. 样的祝福你。 好苦的命 我也不想 这里不藏天。 十三。千村百姓，为你扶我苦教养啊，你兄长落下 你。 在知，你可是瓦岗寨上的洛邑洛老爷吗？ 马前来的干么是江家庄上的江氏夫人？ 你干么与我相识？ 相识？ 认得？ 认得。 我不是杨林老贼？ 不是的。 洛邑。 Thank you. 来跑去，难道说你自己的儿孙也不联系？说什么呀？你不及我留下离去， thank you. 走双眉。 年是女在，一世儿在，未曾回来，为奴夫在身前我挂火柴。 好喝呆啊。